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致，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翻嚟第二节 吓、啊，第一节系讲咩噶？有我冇嚟过？ 你真系系嘛？第一节系专访 啊， 加拿大读书嘅网络课程、啊，香港网络课程嘅专访。你都冇呢啲，你冇呢啲亲友咩？ 冇啊！ 你唔使知啦咩？ 我唔使知，我知嚟咩啫？第一我冇啲亲友，第二我啲又大晒咯。 你有啲亲友喺加拿大啊嘛？ 我冇亲友加拿大啊，有亲友 咁你课、啊、你个课程喺加拿大上堂定香港上堂先？ 香港上堂啊嘛。 系咯，咁佢哋亲戚喺加拿大，咁直情嗰边上堂得系咪啊？ 即系佢喺香港就网上上堂， 网上上堂，咁、 嗯 啊、就 跟住就成绩咧就可以直升呢个加拿大嘅大学。 冇错，咁啊呢啲课程咧就适合一啲咧。因为他们刚才听阿Joe介绍，因为这间学校希望能够将这些高中的课程是普及化，所以就透过网络上面就吸纳更多就是学生，从而就是去到加拿大，他们就是完成了校内就是这个网络课程之后，他们的程度呢是等同在加拿大的高中毕业，亦都得到这个证书。 第十二年级。 啊、第十二年班，十二年班。咁经过通过一个公开试，佢哋有啲即系省嘅，即系一个考试嘅。咁你考埋呢个试之后咧，咁就直入大学啦。即系换句话讲，你喺第十一班、十二班嘅时候咧，你已经咧学校已经帮你安排咗咧大学嘅学号噶啦，几乎。OK。咁啊，只要你通過埋呢個省嘅考試之後咧，咁你個正式學號就頒俾你啦。 即係最好就其實唔使由第一十二班 十班啦，第十班啦， 第十班喺香港上，即係唔使第七班、第八班就已經上噶啦，唔使咁早嘅。 唔使咁早 嚇，即係第十一班或者第十班開始， 十班 即係你預備可以 為咗你嘅大學嚟奮鬥啦。 啊， 係啦。 咁啊，跟住攞到成績之後咧，就同你已經報埋加拿大大學啦。 係啦， 你就一畢業咧，你就可以攞住 買機票 嚇，跟住就可以嗰邊直升大學。 冇錯， 佢呢個幾好啊。 咁同埋佢嗰個 嚇，我諗我都話我哋 唔係你嗰、那個你嗰個咩個你朋友嗰個。那個仔定孫啱呢個年紀啊？ 我都唔知有呢個人存在。 你個朋友啊？你個朋友，你個朋友。OK， 好，咁啊 ，OK， 咁啊， 主題係嘛？ 你個主題就你等會啊嘛？ 等會係啦。 你等會嚇，人哋叫你等一陣啫嘛。啲友就聽錯咗。 好啦，李登輝嘅功過誰來評斷啦？啊，咁因為都網上或者是台灣本地都對李登輝的 即係世世 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啊。咁即係陸營啊，當然拍曬手掌啦，即係唔係調翻轉，應該即係佢哋好哀傷啦，對佢嘅離開係嘛，因為飲佢個奶水長大啊嘛。咁但係好難得咧，就國民黨都仍然咧係即係對佢咧都懷念喎。系嘛？即系呢个对， 毕竟佢都系即系本党嘅曾经主席。 唔系嗱，系佢系曾经，但系佢亦都分裂个本党，系咪？ 嗱，嗰个后话啦，嗰个就后。 你而家作为一个党，你要评断呢个人嘅历史，你就应该有一个公，即系有一个公正嘅评价，即系作站喺党嘅立场，你有一个公正嘅评价啦嘛，就唔系话哦，点等后人去评价？喺呢啲我哋再后期先讲啦，系咪？ 嗯， 即系点解会英国国民党应该立场嘅，就唔好似而家咁和稀泥乡愿咁样咧，就当系叫做悼念咗呢个李登辉，我觉得就你。 我想呢，如果你说做一个是即是盖棺定论呢，现在是早的头，因为 盖棺又未定论的，即是未盖棺也都没得定论。 因为你现在在这个时候呢，你做任何事讲任何事呢，其实呢 都不对的，因为呢死者为大嘛，是不是，就是人都死了，那何必批评他呢？但是你今天不去批评他呢，其实你将来呢就成为历史学家呢，去抄资料的时候要判断李登辉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呢，喂，而家你講嘅嘢就將來歷史學家去作為佢個一個參考資料嚟噶嘛？如果你今日都唔講，咁將來嘅歷史學家咪將李登輝喺呢一段時間，你因為你國民都冇反對過佢嘛，亦都冇評斷過佢嘛，咁所以你將來嘅歷史學家點樣去？佢只係得到陸營方面一手資料，就係話哦，話呢個對民主好有幫助啊，對我哋台灣獨立咧就係一個大嘅推手啊。国民党是任何嘢都冇讲到，哦，留有后人去判断。咁后人判断咩人呢？咪将来个历史学家咯。你今日唔讲将来个历史学家， 佢第一个声明咧，系由呢个立法院嘅唔系立法院嘅个党 团 发出嘅。 其实咧，嗰几个声明咧，其实都大同小异嘅。无论系即系国民党嘅民传会，即系作为发言人吓，立法院嘅党团，以至到江启臣、马英九、连战，佢哋所发表嘅所谓悼念文章咧，其实就大同小异嘅。都系差唔多嘅。咁所以如果你个说，如果我哋先讲咗呢度啦，如果你国民党那個對呢個人的歷史的評價就是咁樣，留後代人的評價咧，將來的評價就是偏向綠噶啦。因為你冇一個藍營的立場喺度對佢有個唔同的睇法啊嘛。因為喂，畢竟佢係國民黨主席，但係亦都佢係分裂咗國民黨，亦都令到國民黨係借國民黨呢個殼係養大咗民進黨，係嘛？ 當然，即係嗱呢個嗱你話分裂國民黨係咪佢一手造成咧？咁 咪當然係咯。 嗱咁當然即 係 社会上面都有啲唔同嘅评论，即系 我而家唔讲社会，我而家讲紧国民党自己立场。 我谂， 如果我讲社会嘅立场， 嗱国民党嘅立场，嗱当时都开除咗佢嘅党籍啦。 呢个去分裂国民党呢一个咧，我谂冇，即系不管系蓝绿啊，定系学者专家，即系不论你系乜边一个，即系边一方面支持者都好啊，咩政治立场都好啦，我谂冇人系反对嘅，我亦都听唔到有人话唔系。 唔通佢喺嗰段时间系团结咗国民党咯？ 嗱，咁佢亦都唔系， 咁咪即系分裂咯。 嗱，当时亦都即系开除咗个党籍啦，系咪啊？咁就新党都有个分，亦都有个说明嘅，阿郁慕明系嘛？咁就嗱，当然而家喺我都话啦，即系而家喺台湾社会上面咧，即系除咗绿营、蓝营普遍咧都系有，即系当然有唔同嘅一啲嘅评述嘅讲法。我较为多睇嗰啲咧，就系对李登辉嗰个评价咧，就都唔系咁好嘅嗰、那个种嘅即系批评咧。譬如话新党阿郁慕明系嘛，咁啊甚至即系喂你作为一个即系或者系有啲经济所谓经济学家佢哋嗰个睇法。咁啊当时咧即系九六啊两千年之前咧，即系台湾嘅经济咧。 嗱，我覺得鬱慕明嗰啲咧唔多得準嘅，因為佢已經投咗共立新黨，係嘛？即、就、係、是、我覺得佢個講法咧，佢即係無論點樣嚟講，佢已經離開咗國民黨。佢雖然當時佢都係喺國民黨分裂裏邊咧，佢都係其中一份子出走咗國民黨，但係佢而家已經係新黨，而家新黨我哋判斷佢係一個紅統， 的組織，所以他說的話我覺得是不可以作準， 因為現在的新黨和當年出走趙少康他們那個或者 又有所不同， 是完全不同的， 即當年的小矮人和現在的小矮人又真的有些分別， 所以呢即我們即站在國民黨就是以國民黨的立場，所以我批評只是批評國民黨，我也不會批評民進黨，民進黨當然他當然大力讚賞，他這個民主先生這個台獨之父扶持了這個民進黨以後嗰、那個喺台灣嗰個地位，咁呢個喺六年嚟講，我哋梗係會即係對呢、這個李登輝嘅讚賞，我哋梗係我哋當然唔會覺得奇怪。 宋楚瑜仲喊曬口添， 要宋楚瑜呢啲無理嚟啦，係咪？好啦，咁啊國民黨嘅立場，所以咧我話國民黨一定有佢嘅立場，就唔好似而家咁一個和稀泥式，話俾後人判斷。我都講啦。咩叫後人呢？你今日講嘅嘢就係後人攞嚟做參考嘅判斷啊嘛。你今日都唔講嘅話，後人攞啲乜嘢判斷呢？後人咪攞六營嘅講話嚟做判斷咯。六營講話就係當年就係李登輝推動民主，係嘛？咁佢咪民主之父咯。如果將來台灣可以獨立嘅話，台灣之父咪佢咯。 唔係嗱，亦都個講法啦。即係如果佢所謂推動嗰、那個即係全面直選，如果當時經國先生唔係開放黨禁，唔係開放呢、這、一個即係兩岸嘅交流，及至到佢早逝，係咪？咁就李登輝只不過係執行當時嘅政策嘅啫。是不是？ 但現在你 那他是不是真的， 但你出面現在普遍就說好像是他開創了民主的先河嘛，是不是？但是問題就是曾國先生已經搭好了橋，鋪好了路，你只不過順著這條路去走， 跟著那條路行而已， 是不是？ 執行 但是、哦、你這個執行者這個鋪路那個你不去說， 不記得了， 然後呢行路那個你真的說他說這條 民主之 康莊康莊大道呢就是由這個李登輝製造出來的。喂大佬，你不可以忘記後面的推手就是經國先生。 我想就李登輝的生平呢、就是、大家都即係依家咧都睇到很多噶啦。咁、其實今日我哋咧就主要都係話針對去喺即係去接任依、這個即係代總統啦，啊都唔係代總統，直接上噶啦。 唔係佢 同埋之後係啊，咁就即係以副總統係就執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佢係即係總統。嗱，佢系咁樣寫嘅，唔係話講總統過身嘅，總統不能事事，即係話總統唔可以喺度即係視察嘅時候履行職責嘅時候咧，副總統咧可以咧就係、是、取而代之啦。係 啦， 咁、所以即係經國先生逝世，咁自不然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佢咪做總統咯，係咪啊？好啦，咁 頭先講嘅嘢咧，即係話即係大家批評嘅咧，都係去喺呢個接任總統。之後同埋接任呢個國民黨主席之後嘅一啲事情嚟嘅，一啲事蹟嚟嘅。 即係由1988年嘅1月13號經國先生逝世之後咧、一路到2000年阿扁當選呢段時間，你諗下究竟做咗啲乜嘢？ 係 係咪啊？就好簡單啦嚇、即係呢個大概12年時間到咧嚇，咁佢做咗啲乜嘢？ 咁去到嗱，咁就講到啦。頭先講嘅，所以去通依、這個即係中華民國嘅總統直選係一個民主嘅之父啊。咁其實依個咧就要一路推往前推，推翻去1992年嘅依、這個依、這個90年啊總統嘅選大選嚇。咁、當時嚟講咧就係、是用國代。 90年就是由國民代表大會選出總統的。 嗱，咁講講呢個九零年呢個選總統嘅時候咧，就不可不講咧，係1988年呢一個1989年呢個蔣經國先生逝世之後，去喺呢個國民黨黨內點樣係登上呢個最高位？ 系啦，嗱呢啲 有一連串嘅 呢啲，我哋一陣講啦。嗱，我哋先嗱，即係都係不厭其煩啦，都係講下佢點樣。怎樣去逝世啦？咁咧喺呢個今年二月啦，咁啊因為飲牛奶咧就係啃親嚇，咁啊啃親就引致到呢個肺炎，咁啊入住呢個台北榮民總醫院，咁啊超過半年咧仍未好轉，嗱期間咧就呢個病情反覆，一直打呢個強心針啊，同埋呢個心肺復甦機嘅儀器啊去維持生命，嗱其實咧。 如果我哋講，我哋即係咒佢咁話咧， 嗱咁等同死人嘅啦， 一百七廿幾日，其實佢應該喺嗰段即係二月啃到之後咧，其實即刻即係走咧，其實最舒服嘅。咁但係現代科學昌明，第二就可能屋企人亦都唔想咁快走，咁就一直就用呢個儀器同埋強心針咧，令佢繼續頂多一百七廿幾日。其實咧，作為一個老人家咧，其實係好辛苦嘅，係嘛？即係我哋成日咒啲人話：屌你啊，供咗你八長八歲啦，六十歲一個大關一未過過一過過到咧，你就一百歲命啦。結果六十歲咧，你又變咗植物人，一直到一百歲你先瓜得，你即係要躺喺雙床咧四十歲四十年。咁其實呢一百七十幾咧，其實都唔係好過嘅，係嘛？即係當然人未走，但係佢已經喂佢都昏迷，都不可以言語，亦都對外界嘅冇任何反應。 死人啊！ 其實早啲俾佢走咧。是好過咧留喺度嗰一百七十幾日咧，係佢受苦，你屋企人又日日探佢，其實大家都受苦。其實我站喺我的立場嚟講，我係贊成咧。如果係去到咁嘅歲數，亦都咁多地，即係咁多內部嗰啲機器冚唪唥都開始衰竭嘅話咧，其實等佢早啲行咧係好嘅。 早啲掹喉。 咁但係冇辦法啦，咪屋企人可能都唔想佢咁早走啦。好啦，咁啊。最後即係不敵呢個抵抗力弱啊！咁啊喺呢個住院過程中咧，就反覆感染，產生咗呢個敗血性休克同埋呢個多重器官衰竭。咁啊，一路去到咧七月三十號夜晚嘅七點二十四分咧，就喺台北榮民總醫院咧就係病逝。咁啊，享年就九十八歲。 咁咧就其實喺前一晚咧已經係傳出去嗰個 前兩晚啦已經。 前一晚就已經係有佢逝世嘅消嘅消傳出嘅啦。咁咧所以就大批記者咧就已經係喺前一晚咧已經係佈住喺醫院門口嘅。啊，咁咧就有人就話啦，其實咧嗰晚咧其實應該係都差唔多，但係即係家屬啊，定同埋呢個政府啦，就講緊掹唔掹掹喉啦。咁其實依一個咧就有傳咧，其實有政府嘅 介入 嘅，啊，即係掹喉定咩咁樣，掹喉定唔掹喉啊咁樣。咁去到第二朝咧，咁就所有即係政府嘅高層咧都又去啦，咩總統 啊、行政院長啊、副總統啊都去啦嚇，咁啊即係據呢個新聞講就話，即係出嚟嘅時候神色凝重啊，咁啊即係啲記者問佢哋啊李前總統點啊，咁佢哋都低頭不語啊，咁啊即係都知道都不妙啦。如果你出到嚟之後冇事啊，我仲同佢傾過幾句偈咁啊，梗唔同啦。屌已經係低頭不語，屌咁亦都已經知道差唔多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媒體就已經 即係做埋嗰場 show 先至正式宣布佢放學。 係咁啊，因為啲媒體去到咁嘅環境之後，梗係喺籠底炒曬李登輝生前嗰啲資料出，準備大燈特燈噶啦，係嘛？ 其實一早有曬噶啦。 好啦，咁啊嗱，咁啊原來咧，即係李登輝咧都好犀利噶呢個人啊。咁喺2012年咧，佢做過學，即係之前啊。到2012年做過好多次心臟嘅通波仔嘅手術。佢喺身體裏面裝咗12個支架，12個支架其實好犀利嘅啦。 同埋咁嘅年紀去裝。 係啊，喂你啊，宋老兄你裝咗幾支架？ 屌你講呢啲，我真係唔記得。 總之多到唔記得，少到唔記得。 唔係一般啦，應該都有嘅。 我嘅十幾隻， 因為李登輝本身咧就佢一路以嚟咧，即係健康都幾好嘅，嚇，即係就算佢年紀幾大下， 係佢都即係都算係挺直腰板啊，都唔會話即係好啲老人家咁彎曬腰啊，即係咁，但係都算行出嚟都叫做 大概十年前啦，應該係十一年啫。咁咧就當年86歲嘅時候咧，咁有一次我喺台北咧就喺酒店嗰度，咁就我出去，佢入嚟就打個照面， 打個招呼。 咁啊冇咁啊，但佢保镖都冇乜嘅，咁就得两个人嘅啫，真系。咁啊就昂首阔步， 咁啊，行路咧就真係大步過好多後生仔 啊嘛，大佬 高大啊 嘛，唔係高啊，係嗰只係周四講腰板直直啊，咁啊係行到好大步嘅。 第一高咧，第二佢本身個步伐都好闊下嘅，即係唔係啲小女子咁碎步咁嘅，佢每 步大力控， 係啊，咁啊就即比起同即係話唔好話同齡嘅年紀啦，你就算比一啲咁嘅後生嘅咧，佢仲要行得大步。 因為你成日都要揾啲後生仔嚟玩。你踢波又話啲後生仔唔夠你好氣， 咁係啊！而家啲後生啫， 叉曬腰啊！ 係咯，真係係嘛？唔係事實上，即係嗱，即係咁講，佢保養得唔錯啦，自己都身體健康亦都 OK， 咁就嗱，因為佢已經卸任多年咧，咁嗰個總統嗰個即係禮遇啊，同埋啲隨扈咧，已經係。已經設得八八九九的了，係嘛？即係我哋阿馬九哥都是啦，係嘛？ 二千年到而家咪係啊？咪二千年咩？一九九六年， 佢二千年卸任， 二千年卸任啊嘛。 二千年卸任啊，咁啊啱啱二十年都卸任， 二十年啦，冇曬嗰啲， 即係二十年享咗個清福啦，叫做即係不理佢又唔係不理世事嘅，佢都關心台灣嘅政治嘅。 反而佢退咗休之後，仲更加動作多啲啲，係嘛？咁所以咧，即係佢又唔係話太多隨扈啦，咁所以你顯得到一個即係自由民主嘅地區嗱，因為講少少題外話啦，自由民主嘅地區咧，呢啲元首咧就唔會喺我哋呢啲。極權的國家裏面呢你見到這樣的情況的、即如果這些極權的國家呢就算是過氣的元首呢都好呢可能他出現在公眾場所呢就三條街要即有戒備是吧不要講現任的元首了 直情 是你沒得出街 啊你沒得出街、 窗門都不想打開 不是是講那個過氣元首、 過氣元首、 過氣元首不給出街、你不要講那麼多話、 好了好了出街李登輝呢、就是生於1923年的1月15號、黃文化時期啊，曾經改名就叫做岩利正男。 岩利正男 啊，咁啊台北嘅台灣嘅新北人咧，新北市嘅人啊，福佬客家後裔啊，即係都係客家人嚟嘅喎。 係，佢係嗱，呢個福佬咧就係指呢個福建。咁佢祖先咧就 福佬， 就喺福建移民過去嘅。 咁咧就係前中華民國總統啦，亦都係前中國國民黨嘅主席啊！咁李登輝係第一個生長台灣嘅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亦都係第一個全民公民直選產生嘅總統，亦都係第一位嘅台籍嘅國民黨主席啊！咁啊，即係都算係啊，因為經國先生嘅體重啦，係嘛？咁啊，所以即係令到佢平步青雲啊，中間亦都冇乜風風浪浪啊！咁啊～咁即係究竟係點解經國先生會睇中佢咧？ 咁起動我想就即係講翻前面，因為好多人咧都唔明白點解咁多人就針對佢改呢個日本名，就點解會鬧佢漢奸啦？嗱，好多人特別我見咧近來社運界就鬧你哋藍營啦，話喂點解叫漢奸啊？佢改日本名冇嘢，咁你哋香港人都改英文名啦、啊。咁其實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剛才謝公講咗一個名詞黃文？因為黃文同我哋香港人改英文名係兩回事嚟 嘅。因為咧當時日本咧喺台灣推行呢個所謂黃文化運動嚇，咁、就你哋要你可以唔改嘅。咁你要改個日本名咧，你要同呢個日本政府嚟申請嘅。 係。 啊、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我屌我改個 join 嗰個 Robert 啊 ，Robert 又得，你自己改完，你中意擺身份證又得，你唔中意擺身份證又得，係冇所謂嘅，任得你嘅。 但如果你要當時要改個徐富二太郎咧，咁你就要得到護照所批准。 當時你係要申請， 要批准先可以改嘅， 即係話你係專登去做嘅，即係你唔 你係淨係身份證啊，都係護照裡面個名係都改埋嘅，唔同我哋香港人，我哋改英文名，我隨便去改。 嗰期因為今日叫阿 John， 聽日叫阿 Dick， 叫 Dickson。 或者我哋喺身份證上面，我寫埋加住我英文名都好，我唔使政府批准。 嗯、 啊，同埋佢嗰個批准嘅意思係乜嘢咧？啊，所以黃文嗱、啊，你唔係個個可以做嘅。當時喺台灣唔係個個可以做到黃文嘅，所以你哋唔好搞清楚。唔同我哋香港年代， 啊，當然譬如我哋香港即係港英年代啦，有啲唔係香港出世嘅永久居民，咁大家記唔記得以前係所謂入英籍啊，登出申請入英籍， 佢申請入英籍冇叫你改個英文名㗎。 是啦，冇必要，冇唔需要嘅。但和文化里面咧，和文运动咧就是鼓励你去申请做呢个和文。 要查你衫，查你家宅。 查家宅吓，咁、啊、你改之后咧，你屋企嗰个咧，嗱、這、呢个系真事嚟噶。你屋企嘅神主牌抌要烧咗佢。 因为你都系姓岩李啦嘛，系咪？即系如果 唔系姓李噶啦， 你又叫岩李。 唔系嗰个王，即系改咗名嗰个人自己系日本政府规定你要烧，即系屋企嗰个神主牌要系唔准再留噶啦。 所以咧，佢喺22岁之前，即系1945年咧，佢仍然系日本籍嘅，日本籍啊， 嗯、 啊，即系唔系话。它是屬於台灣籍，但有個日本名， 所以 這個屬於日本籍， 跟我們在香港港英年代，我們拿英國，即是我們拿個英國護照是兩回事來的。 好啦，咁佢叫岩李正男啦，咁佢有個大佬叫佢大佬中文名叫李登鑫，亦都改名叫做岩李武則。武則天的武則，所以呢即兩兄弟呢其實都入了日本籍 了。是的，鬧湯間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呢就是早十年左右，他就在日本 就一個傳媒上就投書，就寫了，裡面就寫了我20歲之前是日本人。 日本人 同埋有一樣嘢，他在、大戰末期他們呢是參軍，他們的參軍不同當年 在日本在、太平戰爭後期，在日本在台灣徵調了很多，不論是不是和民都好，他徵調了很多日本、台灣 人，台灣的壯丁去當兵 啊，所以呢 在大陸我們的抗日戰爭裡面呢，我們國軍呢會碰到這些這台籍的日軍的。 好，其實最狼死台籍日軍啊， 是的， 最即系其实最收声啊，就系呢一班人 嗱。咁喺呢一度，佢哋好多系被征召嘅，好多根本系自己唔想去当兵嘅。但系李登辉兄弟佢哋自愿参军嘅。咁佢大佬咧就派咗去菲律宾，咁喺菲律宾喺个马尼拉之前系战死嘅。而佢咧就系、是、喺日本，佢当时喺日本读书。在日本就是自愿参军，咁佢就守卫东京，啊，呢个民军空袭呢个东京嘅时候，佢负责守卫呢、這个东京嘅，咁佢有份咧就攞住嘅机枪啦，即系啲高射炮咧嚟打美国机嘅。好啦，咁呢一个自愿参军同呢个被征召去当兵是两回事嚟嘅。咁点解话闹汉奸，就是因为一样，去自认日本人，去自愿去当日本军皇军，所以咁先叫佢做汉奸，并唔系因为 佢有个日本名， 佢改日本名。 好啦，45年前咧，佢啊属于日本籍啦。咁1946年咧，9月份李登辉咧。是由呢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的成員，一個叫做吳克堂泰，一個叫徐茂德，咁由吳克泰引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係啦，咁佢既做過依一個 皇軍， 嚇、亦都做過依個共產黨。 好啦，咁啊，1947年8月底咧，吳克泰咧就聽講李登輝申請退黨。咁啊，就係勸佢喂，你唔好退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李登輝就話咧，佢話黨內不順啊，即係黨裏邊咧就烏裏單刀。咁佢又唔想再喺呢個共產黨裏邊啦。咁啊退黨，咁嘅黨內不順，有人有野心。咁啊之後咧就批准咗佢退出呢個共產黨。咁之後喺呢個中共台灣省工委會嘅叫做蔡孝乾啊。批准李登輝咧就退黨，嗱、這個批准咗嘅，咁雙方咧承諾咧係保守秘密。咁呢次之後咧，咁李登輝又同一班朋友咧就喺1947年啊，即係46就退出啦，47年又係夏天咧，就同一啲有志嘅青年咧，包括陳炳基 李芬山和林如玉等幾個人組織了一個叫新民主同志會。咁咧就喺嗰年咧，呢、這個組織就成個組織集體加入咗中國共產黨， 又加入共產黨，又咁可能又加翻入咧。 咁可能因為保密協定咧就未公開，咁所以咧就第二次嘅加入共產黨咧又批准咗咯。咁跟住喺1948年夏天咧，咁佢就即係、就是、李登輝又以只有呢個黨員不自由為理由啊，再次申請退黨， 嚇、 啊、由上級徐茂德批准。並且再次承諾保守秘密，即是話咧，又加入又退出，又加入又退出， 玩嘢喎， 大隻大出， 大隻大。 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講下啦，OK。